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篇人物报道，他们分别是见义勇为好青年王哲和长子营镇文艺爱好者陈秋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实际上见义勇为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当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伸一把手拉他一把，或者呢，当看到一些恶势力的时候，你面对他大喊一声，或者呢伸一把手阻止他恶势力这种情况的爆发，我觉得都算是见义勇为。 刚才您听到的这段话是王哲对见义勇为这个词语的解释。王哲是一位80后北京小伙儿，从小就热心仗义，好管个所谓的闲事儿。2016年，王哲被评为金华见义勇为奖、首都社区安全保卫之星、北京市安全卫士之星。而这些荣誉的获得，也恰恰是源于一件或许在平常人看来的闲事儿。 当时的9月份，我记得那一天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因为忙了一天比较累，感觉比较燥热，我们就把窗户开开了。开了窗户以后呢，当我们快睡着的时候，听到楼下有电动车的报警声，因为那个声音是很熟悉的报警声，就等于说很能确定就是它是电动车的报警声，而不是那个汽车报警声，它声音比较尖。 嗯， 然后我们当时的反应就是会不会有，这只是一个猜测啊，会不会有说电动车有人要偷电动车。 嗯， 只是一个猜测。 嗯， 然后我们就简单的穿了一下衣服，然后下楼去看一下 那个车，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别的碰撞啊，会让它响一两声。 嗯， 那响完这一两声，有的可能就不响了。 嗯， 就您的描述当中，可能就是您和您的爱人出去了， 嗯， 那其他的邻居可能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异常反应。 可能是机缘巧合吧， 嗯，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我睡得比较晚，因为我们下楼的时候，小区所有的楼是黑的， 嗯， 就灯全部黑的，说明大家已经在休息了。 嗯， 它毕竟是凌晨了嘛。 嗯 啊。我们下去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一种猜测的性质，来看看是不是就是说有偷电动车的。 嗯， 如果我们这种猜测成立了呢，我们可以保住咱们的财产不受到伤害， 嗯， 因为我们小区也发生过类似电动车被盗窃的事儿，但一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阻止。 嗯， 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要是下去一趟可能费点事儿，但是避免一件盗窃案的发生，我觉得是值得的。 嗯， 大不了里底下就是小猫小狗碰了一下电动车，报警了，我们再回来睡也是一样的。 去年9月，王哲所住的小区屡屡出了几起电动车盗窃案，这让王哲和他的妻子有了警觉。 但是我们下去这两个人呢形迹比较可疑， 嗯， 他推着一辆电动车，最可疑我开始怀疑的是什么呀，电动车上面搁了两个电瓶，按正常的理解是不可能存在发生的，就说有两个电瓶，因为电瓶这个一辆电动车一个电瓶这个很正常，有两个电瓶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了。 倒车嫌疑人的异常举动更是让王哲想对这两个人一问究竟，于是和嫌疑人的一场斗智斗勇开始了。 我就问他是不是这个小区的住户，在我拦停他们的时候呢，前头有一个人反应速度非常快，他就等于先走了，先从小区跑了，然后他就说在这个小区住。我说那好，因为毕竟说我在这个小区也生活很多年了， 嗯， 我说那您住在几号楼几单元几层啊， 嗯， 这么晚了用不用我送您回去啊，因为这我也是在试探性的问他，他说他不知道，那很明显基本上已经50%能确定他是来做坏事的吧，或者说很不正常。我说那你给前面的那个人打一个电话，你问问他知道不知道，然后当时他就拿出手机给前面那个人打电话，他打电话的同时呢，我发现他的右手伸到他的挎包里面，这时当时我就是因为我已经确定了他不是这个小区的住户，以后又推着一个不寻常的电动车，我就已经起疑心了，看到他手伸到他的包里面，我本能反应就要注意了， 嗯， 然后这会儿他打不通电话，然后回头跟我说我们走错路了，我不住在这个小区，当时我已经基本上能确定这件事不正常了，因为只有我和我的爱人嘛，我不想让他受到伤害，我让他去打110报警，然后等警察到了然后再解决这个事儿。但这会儿呢，在我回头跟我爱人说拨打电话的时候，他另一只手已经抄起电瓶向我砸过来了，我用手挡了一下电瓶就摔到地上了，然后他很快的速度冲出了小区，然后我很快速度去追了出去，当追到小区门口的公交站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往西跑，然后我也往西追，在他快追到他的时候他又往回跑，因为我中间隔着一个公交站牌是那种铁制的，我就一纵身越过那公交站牌把他扑倒了以后呢，因为我拖住的是他的腿，他回身以后就把他那个包，当时不知道他里面是有一把螺丝刀的，然后砸到我的头上，然后我就甩开了，甩开完了以后呢，然后继续追，这会儿因为当时可能是比较冲动嘛，就是冲出去了，腿是摔到了公交站牌的那个铁的椅子上，正好硌到膝盖了，我再爬起来的时候他等于就是回手扔了一个手机然后就跑远了。这事儿完以后呢，警察赶到现场，然后我们查看了一下他丢下的这个包里面呢是有一把1尺长的螺丝刀，然后还有很多的作案工具，包括像有帽子、口罩，还有一些电子设备，可能是为了处理电动车报警器吧。然后我们跟我们派出所的杨警官一起做了笔录。啊，事情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嗯， 那一开始他就是跑的时候， 嗯， 他也把电动车和那个电瓶扔在这儿了， 嗯， 而且您已经意识到他包里肯定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嗯， 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想过，就是说算了，反正车已经放在这儿了， 嗯， 那就让他跑吧，为什么还要去追呢？追会不会很有危险？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按照正常，就是想可能说。为了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嘛，因为追出去也有可能在小区外面有他的那个同伙在等着他，有可能他的同伙可能拿好板砖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首先一点，要想解决这个事儿，避免以后电动车再次被盗窃，还是抓住他以后，这样咱们广大老百姓心里更放心，因为有可能我今天放走了他，他明天还会回来偷，这样同样是给我们广大的居民包括邻里造成损失。说实话啊，当时没有考虑说有危险或者就不追了，当时就想一定要抓到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2016年首都社区安全保卫之星金华见义勇为奖 北京市安全卫士之星王哲的专访。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在长子营镇北四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在优美的音乐中翩翩起舞，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他们热爱舞蹈，热爱生活。他们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雀翎舞蹈队。近日本台记者曹磊采访了雀翎舞蹈队的队长陈秋红，听他讲述他们的广场舞故事。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想法，说想要成立一个舞蹈队的？ 这个呢还得谢谢我闺女。当时我就是不是没有工作了嘛，在家的时候闺女看我就说是身体不好，然后她就说叫我玩电脑，怎么操作这个电脑。然后我无意中看到的视频，网上那个看的视频，开始学就是看人家跳的挺好的，我自己心里就说的真是看着特别的痒，看着人家的视频人家笑我也跟着在笑，哎呦我觉得这个真挺好的。我想我说哎我自己要是哎有这么一些人组织这么一个队伍，这不也挺好的吗？ 这个很偶然的，您从这个电脑上看到了广场舞的视频，然后就一下子非常感兴趣是吧？那后来您是怎么样从这个电脑上去学跳吗？ 后来我就是自己从我家那个大门道开始跳，一开始时候呢从电脑有音乐，可是自己要是从别处跳的，我就买了一个小音响插电源的，插电源呢开始跳，就是说然后每天呢我说我们村就是老有那个遛弯的，就是听的那个什么音乐，说趴在门缝里从门缝里透出来的，然后他们就看，他就连门关得开，就说问我嘛呢，我说我跳广场舞呢，他我说的你们谁要愿意学呢就跟我一块儿学。他们一开始从我那有六七个人嘛，后来他们说的哎我们学不了，听着这音乐都白忙。后来家就是他们就走了，走了就有一个在外面自己就说的琢磨几个步啊，琢磨什么的。哎，我说姐，你要是想学的话，我说你就进来。结果就是他就进来跟我学了，算是我第一个队员。后来过没几天呢，遛弯的人反正就是时不时的，我跳舞也不瞎喊着了，把大门就打开了，时不时的站那听听啊，看看。哎，待会儿人家还走。后来过了有一星期吧，哎，我就说我那跟我一起学的就有三四个人了。然后就是再时间长点吧，一个多月三个多月，然后我那就已经达到了十多个人，然后半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达到了四十多人了。 就说啊，当时您邀请大家一起来玩一起来跳，就是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那您看到大家都走了心里有失望过吗？ 当时我怎么说呢，我跟就说的留下这姐吧，我就说我说你第一来绝对比他们学的要多还要快，因为什么，你已经都学会了最基本的步，你学会了，他们还不会呢。如果说大家都意识这个就是特别好了，绝对就是慢了。我说我特别的自信，我说这些人早早晚晚他还得上这儿来，真的当时我真的是哎跟我这姐这么说的，反正就是说他也觉得就是说的有点不信似的。 就说您是觉得大家早晚还会回这儿来找您，但是我现在也很好奇，当时您怎么那么确定他们就一定还会回来呢？您这个自信是从哪儿来呢？ 怎么说呢，新事物嘛，有的接触的快，有的接触的就是慢，可是呢只要是说跟我学的人他受益了，这个是对身体特别的好，还一个自娱自乐，他绝对就给你宣传。刚初步学的时候吧，就是学一些特别简单的基本步，八步啊十步的，就是当时呢大家都能接受，为的是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觉着也并不是说多难，都觉得挺容易的。结果他们就是的确就是帮我宣传了，哎，说的挺好的，挺好学的。后来他们结果呢也都回来了。 就说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咱们这个队伍才慢慢的发展壮大起来哈。在教大家跳广场舞，跟大家一起融入这个集体，一起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很有趣的经历呢？ 有。现在他可是我的得力助手，他叫宋九芬，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已经都跟我学了将近有半个多月了吧，他才上我这儿来的。就是当时因为在我家院子里跳嘛，他来了以后看着就说的这都是疯魔，可是他连着呢去了好几天，后来他也去院里，去了我家院里呢，他也没事了，也跟着摆弄两下，我就不去理他。等回来他就天天去，他就跟我急了，啊，我上你家来，啊，你也不搭理我，你就教他嘛，你也不教我。我说因为你说我们是疯魔呀，我说我不能教你。可是呢，他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吧，可能跳出来那个动作呀又笨拙，不像人家都跳了半个多月了吧，又笨拙又什么的，逗得大家哈哈都笑他。他连着来一星期，最基本的八步他都不会。后来他说不学了，不学了回家呢，他这一宿没睡着，第二天早上起他又找我来了。他说的，你说就八步，人家七十岁老太太都会跳，你说那么我这么年轻的，我八步我就不会跳。他说你得教我。我说你要愿意学，你就得晚上过来。我说白天我不给你吃豆腐。结果后来从那开始呢，每天晚上他来，他也用功。结果他跟我跳了有一个多月吧，女人呢都想减肥。结果这一个多月他减了15斤肉，他正伤心了。等于现在呢，就说每一场比赛他都跟我一起，就是最终的是我那是第二场比赛他没参加，他得在家帮着他儿子得忙活得什么没去成。结果呢我就邀请他看我比赛去，哎呀他一看我点上我们表演，他底下都哭了，回来跟他儿子吵架了，说的都因为你我没去成。等于这个呢，现在他就是几乎抽出时间来，他就跟我说，他说的我在饭店我抽出时间来我也得跟你玩这个，他说这个对身体特别的好，他说每天我在饭店忙里忙外的，真不如这个，这自娱自乐对咱们身体多好啊。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长子营镇雀翎舞蹈队队长陈秋红的采访报道。一开始组建这个舞蹈队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很大的困难？ 嗯，还是起步的时候困难比较大一点，因为我对这方面吧，刚开始起步呢也没有经验，投资等于是投的是都是没用的，买的是电视啊、DVD 啊、什么那个光盘呀、都买了好多。我就没想到说电脑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所以我就认为那从自己还是买点光盘舞的电脑里没有的东西，光盘自己然后喜欢的买了刻了，那个给大家舞的都是弯路走了不少。现在我对电脑挺熟悉的，我就都用电脑。还有就是服装这块，服装呢就说大家一开始就说都是过来就说跟我一起玩的，后来我没想到就说这个咱们还能去比赛，比赛就牵扯了服装费呀、化妆费呀，就是所有的费用，大家就当时都特别的，就跟说不理解，说我们呢只是就是说为了锻炼身体，不想在这方面投资怎么着的。后来我觉着呢，跟我们家里人就是一说吧，我婆婆就说我说，既然你要是想干，你就干好了，要不你就别干。这么多呢，都是我一想，得算了，我自己投资吧。比赛服装呀，跟化妆费呀。都是我自己给大家投资的。 那现在要是在比赛的话，还需要您再张罗着给大家买这个服装吗？ 再后来家就是大家就说呢，得了，说你看这个也挺难的，你说的就是说特别的理解我，说的你看组织这么一个也挺不容易的，说咱们不能老让他一个人出钱，说这样呢咱们大家呢以后服装呢，说咱们就自己每个人都自己买服装。然后说化妆费这块呢，大家就说呢，就说的得了，说咱们大家都自己互相给画画，化妆费吧几乎我们就省下了，因为每次我们化妆费都300块钱呢。有的时候就是我闺女小姑娘会化妆，早晨起来5点多老早把她叫起来给我们大家化妆。 等于说大家现在已经非常的支持您的工作了，非常的配合。据我所知呢，现在咱们村委会也很支持咱们的这个舞蹈队，还给咱们专门建了一个健身的场地，是吗？ 对对对，那场地是村委会一看呢，就是因为人数达到了40多人的时候呢， 因为一开始跳呢都是从我家院里跳，然后院里盛不下了呢，就从我们家一出门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一条路，都从路上跳不安全，因为过车呀，有孩子有什么的，所以村委会呢看着，哎，这是一个就是挺好的，说的这样呢把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有玩牌的，人家每天晚上打牌的也都不打牌了，东家长西家短的串的也都不去了。后来结果村委会呢看着这是一个就是说挺好的风尚嘛，结果他给我们打了一块那个单门健身的场地。 那现在咱们跳这个广场舞是每天都去那儿吗？ 每天都在那儿，晚上7点到9点。 哦，每天晚上都 跳。对，每天晚上都跳。 嗯，那到现在为止咱们已经参加了多少场比赛了？ 六七场比赛吧。 现在还能不能回忆起就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怎么想到说要去比赛呢？ 这是咱们那个妇联在那个大兴区比赛的第一场比赛。这个区里的比赛是那个妇联主任田主任，就是说他让我去咱们区里的文化馆去学习。这个是12年年底了，然后那个他就说通知我，然后我们就是12年年底的24号，好像是当时是3支舞，然后我选的是美好祝福，然后我们学了是3天学了3支舞，然后回来我就到就是回家吧，就教大家吧，准备比赛。当时吧就是说我跟大家一说这么一场比赛要不要去比赛，后来大家就说的咱们行吗，说人家都是专业的，咱们就是一个老农民种地的行吗。我说的怎么说呢，我说如果咱要是不出去永远不行，我说咱们重在参与，不管拿奖不拿奖，只要咱出去看看大家别人都怎么跳的，我说回来咱们就可以向人家学习呀。我说去了咱们就能学习，我说在家总是咱们自己，哎，他们说那行，那咱们就报名。我说这么着，我们就开始就跟主任呢，我们就开始报名。接下来我们就是比赛，在是2013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 嗯，那第一次在台上表演的这个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比赛，哎呀，说起来真的就是我在第二队那后场，哎呀，当时站在那，心里蹦蹦蹦蹦蹦都跳成一个了，那个脚都不听使唤，站不住都。然后我告诉你，上台的时候。哎，我跳舞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跳下来的，就那手哆哆哆哆哆哆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跳的是那个美好祝福，是杨毅老师的舞，而且评委还就是杨毅老师在底下，还有中央电视台的有好多的媒体在底下再给你拍照再什么的，我整个都哆的。等我们都下来的时候，我一看我们的队员跟我一样，那汗全下来了。 那后来这个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就对大家的这个表现还满意吗？ 啊，挺满意的，56个队我们第三名。然后接下来就是2013年6月份我们又参加了就是长子营镇金秋那个健身操的大赛，然后当时我得的是3等奖。 嗯，其实整体来说咱们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你看第一次比赛就很顺利的拿了奖。那到现在啊，咱们也参加了这么多场比赛，也有很多荣誉。那对于这个比赛，咱们队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吗？ 怎么说呀？因为可能是我们付出的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吧。就说等于现在就说大家，别的团队都特别的认可我们，因为我们一去镇里头，就是头天我们就一彩排，他们就说，你看这个奖还得让人家北四拿走。因为我们的队员吧，付出的确比他们多。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晚上7点到9点跳舞的时间呢，是陪着大家一起跳，然后9点到11点是我们比赛的队员在跳，然后等第二天早晨的时候7点到10点我们自己还要排练，不管多热的天我们都要排练。只要是我们接到比赛，每天都这样，最终还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谁都愿意，就说的，既然说的，咱们要是出去比赛，谁都愿意拿好的成绩。真跟说那个说台上3分钟，台下这是一年功，这是一点都不假。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I'm not looking back。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长子营镇雀翎舞蹈队队长陈秋红的采访报道。您看哈，咱们舞蹈队是2012年3月份成立的，刚开始大家也不太理解，现在一步步的也发展起来了。那就是您看到这个舞蹈队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您现在心里有什么一些感悟吗？ 这感悟嘛，就是说人呢都是在进步，只要就是说有目标呢，咱们就得去奋斗。还有一个呢，怎么说呢，其实我最感谢的就是说我的一个手底下有一个队员赵炳凤，我最感谢他了。那是我参赛6月15号的一场比赛，民族健身操，因为人家老妈妈住院了，住院了，可是日期呢也定了，定了大家排练，结果呢人家没有推脱这块儿。的确他跟我说过，他说的你看我可能是跟你练不了，因为那个他老妈在医院80多了，腹积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咱们那个很快也要比赛了，我说你要是说能来呢，咱们就是说还是我还是愿意我们这些人一起比赛。我说如果要不成呢，我就再找别人。加他说那我今天晚上给你回话。我说行。结果晚上呢，他说的这么着，秋红，我看着大家呢，就说也挺辛苦的，是吧？咱们呢白天练，晚上的时候呢，我伺候我老妈。说这边咱们团队我也不能扔，我也不想扔。可我老妈奶奶，我正不想扔，自己都有父母，我也有当父母的时候，是吧？都不想扔。他说我也不想做那个不孝的女儿。我说行，我说这么着，那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然后他跟我等于是当初第一次我们比赛，然后从镇里头比赛的时候，就是他老妈挺好的。等来将近我们区里的比赛，等于比赛的头天15号、14号的时候，早晨6点多给我打的电话，他哭了，告诉他老妈已经去世了。他说的真的挺对不起你的，秋红。他说我真的这次实在是真的无能为力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说他这么的呢，我说他你看，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这儿讲呢，也挺对不起老妈的，对吧？老妈重病都那样了，我说你还看还跟我一起排练，真的，我说我挺佩服你的。哎，真的，他老妈真的，哎，早上起6:40才给我打的电话。哎呦，弄得我当时接电话我也直掉眼泪。你说你要是搁咱们，我这个舞跳不跳的，是不是？怎么也得管老妈呀。结果人家都没那样。我对我手底人真的，我得对他们说一声真的谢谢他们。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家里有事儿，他们真的都在克服。6月份正好是3伏天，特别的热，我们就是每天上午排练，一排排练我们就是从7点开始到10点，都是38、9度。大家就是脸晒得都红红的，也没有怨言。这点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对这个团队精神特别的好。 可以说啊，是您带动大家一起去学，一起去跳这个广场舞，并且咱们现在也有了一支很棒的队伍，大家现在都非常努力，也很有奉献精神啊。那现在您对于咱们舞蹈队将来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呢？ 起初的时候我只想着就是说，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有抱团的嘛，然后我想着就是说带着大家，必定说都自己投资这块儿，就说再喜好，毕竟投资也挺大的，因为一支舞要需要一套服装，一支舞需要一套服装，所以在服装方面我真的挺费脑筋的。我就想着是带着大家咱们报个团，现在就是国家就是一级团、二级团、三级团，国家补助这块儿不都是不一样的吗？因为跟我一起跳舞的有好多，就是说都是几乎不工作的，没有工作，没有什么的，挺难的。所以我想到了呢，如果说我要带着大家呢，咱们报个团队，有国家补助，也能减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吧，每个人的一点负担吧。我现在就是初步刚有这么一个想法。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本期这里是大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